我的伤口有点小吗？因为刚刚同学问问题的时候，不是那位同学问问题说那个手麻的事儿吗？那在我们去年十二月的时候，加拿大的那个小叶大夫啊，有跟我们讲说他有一个 EI， 就是黄芪，好像是黄芪无汤治手麻， 然后遇到阻抗的时候，他加了哪几味祛痰的药，然后才变得有效。那这个我忘了他是不是加白芥子还别的什么祛痰的方，但是我猜小胡那里可能有留底，你可不可以帮我微信问一下小胡，如果小胡还知道是加什么东西的话，然后我们再告诉大家好不好 啊？行， 好。那当然这位同学你问的问题，那个人可能也不是因为痰的问题，可能是湿气的问题啊。但是那个张仲景的这是什么，就是说实际上因为加拿大那个小叶大夫啊，他是跟我们讲，他比如说加拿大那个环境，就是有的时候人的这个中焦就是有一股湿寒之气，那就连桂枝汤都发不顺，就是那样还要先把那个寒气湿气去掉，然后才能够发得动。所以那个小叶大夫就觉得在这个事情上面，他特别的会对于从前的这个岭南四大金刚的那个陈伯谈的那一本书，读过《伤寒论》里面讲的一句话，说什么太阳的底层其实是太阴，你太阴没有调好的话，太阳是打不开的，就是这样的一句话，他觉得在那个事件上特别有临床的实用价值这样子。那另外还有就是下课的时候有同学啊，本来是在谈买东西的，不知不觉又谈到中医上面了啊，然后谈到就是果神派的开法的问题。那我这样子说，就是粗糙的民间果神派跟本家的果神派有一个决定性的差别，就是本家的果神派在治大病的时候都会设法制造出气街这个东西，就是气能够往下运行的街道，叫做气街。当你做出了气街的时候，就能够把分裂的浮跃在上的阳气引导的往下去收藏保养，而这个其实是各种包括各种癌症的一个结构的总纲啊，就你制造出气节，让它浮跃的阳气能够收下去了，那这个各种的癌都会有好转，甚至各种的大病或者说很难搞的病都要用这个制造气节的方法把阳气接引下去。可是呢这个外面民间的那种只是乱爱用父子的那种粗糙的火神派，他们就没有办法做到这个制作气阶的这个功夫。那这个做气阶的功夫其实不只是火神派，甚至是很多的温病派的老师都能够用这种就是芳香去皮化湿的药，把这个脾胃这边的阻抗打散，然后再用沉香之类的引导药把这个浮越的阳气引导下来。当他们引导阳气的方法都是用一些比较凉润的药去赶小阳，所以你看起来他在开温病派开温病派的方子，但是事实上还是主轴能药能够治大病，还是要能够把这个阳气往下引导。那这一件事情的技法呢，如果要说我们的张仲景派的做法的话，其实张仲景派的技法，我觉得用惯就是各个金方都平均使用的这种，我们这个派的话，就会发现我们这个派比较能够看出来的一个用药的小诀窍，就是气阶做不出来的时候，有的时候它的阻抗点是在所谓的吴茱萸汤证，或者就是说吴茱萸这一味药，因为吴茱萸这味药会把腠理里面的冷痰拿掉，那个拿掉以后那条街道才做得出来。所以我们这个派的话会比较看重吴茱萸的开法，但是以火神派来讲的话，像炉火神他是会用菖蒲想办法，菖蒲跟让这个脾胃中焦能够清干净的方法把这个气阶做出来。而做气阶的方法之所以在我自己的用药习惯上面比较没有那么凸显或者强调它，是因为我自己本身是很喜欢用伤寒论厥阴病的用药。那厥阴病的药法本身也就是在处理阴阳分裂， 所以绝阴病的药法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把这个上面浮越的阳气收下来的。那像绝阴药法的话，乌梅丸是比较碎散的分裂，那当归四逆汤、当归四逆焦维汤那个也是有无茱萸的，那个是手指冰冷，就代表阳经络跟阴经络都没有接通的那个分裂。那又或者有一个宋本伤寒论里面的麻黄生麻汤，就这个人总是胸口以上热烘烘，然后肚子以下凉凉冰冰，那种的话用麻黄生麻汤这种很轻剂量的药去微调它，就好像那个它那个麻黄生麻汤的药感比较像是油水分离的东西，你这样摇摇摇它以后混在一起变成梅，我们叫梅奶滋，你们叫什么？没有奶滋，蛋黄酱，就是油水分离的东西，这样子轻轻摇一摇，有可能融在一起。那我这边是因为有一些绝阴病的做法，所以就会，有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强调要做出气阶这个东西，但是事实上还是能够做出来，是比较对整体的体质，调养会比较好的。那在我觉得，你要用那些火神派的大招以前啊，我个人能够提供的就是先把《伤寒论》这整本书跟你铺陈一遍，因为我认为附子要用得好，就是要一个萝卜一个坑的用，就这个情况下适合用附子，这个情况下适合用附子，但是很多情况。我觉得用附子用的不好的人，就是一是没有看到附子的那些阻抗，比如说湿气痰饮那些东西，或者淤血那些东西，这是或者自律神经紧张这些东西。那第二点就是误把厥阴病当少阴病来医，就是它是阴阳分裂的时候，你只管补阳，它还是分裂的，所以要先处理厥阴病，才会附子变得好用。就是把厥阴病这块搞好了，再退到少阴病了，你再来医少阴。那这是我觉得张仲景给了一个比较临床上比较妥善的步骤。那当然就是，如果是外面一些比较用药比较粗糙的爱用附子的中医的话，那他就是变成说根本就看不到厥阴病这件事情，然后直接就开少阴药，那这样就很容易把人医坏，大概是这个状况。那么我们昨天介绍了桂枝汤的五味药，我们接下来就说一下桂枝汤在临床上面的一些用法啊。那这个我这个讲义这一页的地方有讲说桂枝汤呢，对了，关于做程式的技术人员，我要说两件事。一个是我们的这个伤寒论的这些主症点，有一些症状是可有可无的，所以比如说你感冒的时候，有可能会打喷嚏。那打喷嚏是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对不对？那还有一些情况像发烧，也是有的人同样是桂枝汤症，有人烧有人不烧。那又或者是流鼻涕，那也是有人流有人不流。所以几乎伤寒论的整本方啊，发烧、流鼻涕、打喷嚏都是可有可无的，就它并不会强烈的被当作一个主症来使用，就哪一个感冒，就是哪一个汤症都有可能发烧、流鼻涕、打喷嚏。那所以在情报上面的，就是，但是我希望你们程式不要笨到说那个病人说我发烧、流鼻涕，然后就当掉了。好，不好意思，就是那个有也没关系，没有也没关系的，那些主症点要稍微区分一下。那另外你们那个做客户端的。员工我觉得比较需要辛苦的地方是，就是到底你们的使用者，比如说这个医馆的中医师好了，那就比如说我们在用看古书，有几个字眼是客户端这边会比较麻烦的，就是一个是恶寒，就是恶寒直译是怕冷，但是实际上的临床就是这个人主观会觉得发冷，觉得好冷好冷。所以这件事情，如果你今天是一个临床的医者，你是一个客户端在使用这个程式的时候，请问你要就是什么程式才是现在一般的语言上对的程式？就是发冷会比较好，就病人有没有发冷，当作是一个客户端的医生用这个字眼来想这件事情，然后问病人有没有发冷。那另外一个非常在问诊的时候会 会在语言上面有阻碍的是烦躁，就是比如说麻黄汤症，你要判断是不是有可能是更进一步的大青龙汤症，那就让你烦不烦？那问题是，大家如果生病，我当然心情不好，我能不烦吗？对不对？那这个烦不烦的感觉，不是就变成一个问诊的时候非常暧昧的点了吗？可是张仲景有烦没有烦，却是一个很重要的辩证点。所以这个地方客户端要如何陈述才有文学领域表现力的正确，那这个是一个。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躁，像是这个无助于汤症常常会出现一个主症，张仲景叫做烦躁欲死，就是烦躁的要死掉。可是这个时候通常病人告诉你的绝不是老大夫我现在烦躁欲死，这一定不是用这种陈述方法的。那其实这个烦躁欲死啊，一个是这个病人是用身体告诉你，就在床上辗转挣扎，然后痛苦的不得了。所以辗转挣扎痛苦的不得了是那个烦躁欲死的白话。那如果这个病人有说话的话，他就是会他会说的话通常是我快要受不了了，谁能给我一个痛快，就是我受不了，我真的撑不住了，就是这样子的词句才是张仲景说的烦躁欲死的病人会说出来的语言。那另外还有就是躁是自己无意识的无意识的这个全身不自主的移动。对，那病人本人都不知道的话，那你只能够在客户端提醒这个医生要去看这个病人有没有不自主的小动作，才能去定义那个没有烦的那个躁所以那在客户端上，我觉得客户端现在真的是拼的是文学力的胜负了然后除了烦跟躁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少阴病里面真武汤症的阵阵欲辟地，就这个人身体颤抖的想往地上扑过去。那你用广东话和雷中你扑街吗？就是你是很喜欢去辟地吗？就是这个也是不是这样讲的嘛，对不对？那就是所以这个阵阵欲辟地，通常我们比较缓和的讲法是说，你会不会看到床就想要扑上去睡觉所以客户端要把这个列为主症点，就你这个人有没有见床就想哭啊？那另外就是少阴病的最重要的主症点叫做淡欲寐，就是就想睡觉。但是这个东西在临床问诊的时候，并不是要问你是不是一直想睡觉，你是不是一直很困，不是这样问。因为这个少阴病的淡愚昧其实是一个非常广义的，就这个人处在一个失智状态，就是失去志向，就他失去了意志力，失去了人生的活力，所以就是他的那个心境是一种相当相当的什么事都不想做，就是那个淡愚昧比较是就是所以这个淡愚昧的问诊呢，是要问说你最近这个比如说在真武汤症的话，他所呈现的状况是这个人他发烧也不知道自己在发烧，就是意识力的低落，或者是神经的迟钝化，比如说在尿尿的时候不看一下也不知道自己尿完没，那又或者是走路觉得也没有特别觉得昏，那可能不小心就摔一跤，又走路就不会看路了。那又或者少阴病的共同的调性跟什么都不想做，昨天我有讲过，就是前天吧，就是那个平常睡觉前会记得要刷牙的，那现在就觉得不刷算了，就是这样子的行为上面的少掉一些本来他都会做的行为，那这些都是少阴病的一个共通的调性。所以这个是客户端要如何把它变成一个简单但是使用者能够顺利的去要到反馈的方法那这个这个就是，那当然这些讲这些给技术人员，也是各位同学，你要问诊的时候也知道大概要怎么问，对不对？就是大概那个故事情节，要用我们日常生活上实际的语言表述去处理它。那这个桂枝汤的这个使用呢，它因为桂枝汤我们昨天讲到，它是一个调和营卫的总方，对不对？那所以呢，张仲景就发现有另外一种病也可以用桂枝汤来医， 就是这个人没什么好理由的会莫名其妙的出了一身汗。这个我们如果我们用张仲景的书的分类来讲的话，如果这个人就是比别人都容易流汗，这个是桂枝加附子汤症，叫做自汗，就是他的汗孔就是灌不起来，他的汗水就是容易流失。那如果这个人呢是睡觉的时候会出一身汗的话，张仲景的可能的方剂是小柴胡汤。小柴胡汤有一句话叫做木合则汗，就是一睡着就一身汗，那个是那种比较发生在睡午觉的情况，就他的少阳区块，也就是这个人的自律神经有些地方没有顺，那所以一睡着就一身汗，那这种是小柴胡汤就帮他自律神经重开机一下会比较好。那另外有人是半夜盗汗，盗汗就是你睡着了之后在你无意识的状态下流的汗，那半夜盗汗这种的自律神经的调节，如果是张仲景的方剂，可能是用桂枝加龙骨牡蛎汤去加减味，而如果是后代的食方的话，是用这种呢浮小麦，就浮在水面上的小麦啊，浮小麦或者是桑叶之类的药物也会有效。那这个张仲景提到的桂枝汤的这个一阵一阵的汗，张仲景的那个《伤寒论条文》里面陈述，我们就先不看了啊。我说一个他大概要说的故事情节，就好像是说这个人的汗啊，其实是从营分分化到胃分，再拿到汗孔的东西。那如果这个人的营胃不通啊，有的时候这个胃气就会一直说：“哎，营气，我要补给，你怎么不给我？不给我？”然后营气就很久都好像没听到一样，然后偶尔觉得哦，好像哦要啊，好好给你给，一下就给太多，就是他这个营跟胃是有阻抗的形象，一下不给，一下给太多的那个时候，这个人可能就会身体的表面发生一阵偶尔一阵出汗的这种症状。那张仲景就说，这个是因为他的营跟胃的那个疏通管道是不好的，所以呢，他就说你就在你每次那一阵汗之前，都喝一次桂枝汤，照桂枝汤正常的方法发一次汗，那这个桂枝汤就可以把它的这条路线把它弄顺，弄顺以后，那你这个状况就会好转。那当然一定要把握在你每天出汗之前，那也要你定时出汗才行啊。所以就没有关系，你就是一般用桂枝汤的方法，就是照它的喝法，发一次汗，发两次汗，把那个管道做一个疏通。那通常这个身体偶尔一阵发汗的那个状况就会好转。那另外一个桂枝汤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提到的使用方法，就是对，先说另外一个方法之前，就是我们近代的医生在临床的时候还会发现桂枝汤有一个用处，就是营跟胃当然不能够完美的等于。这个是理论框的问题啊，就是营卫并不能完全等于一个人的气血，对不对？不能叫做完全的等于。但是呢，我们中国人说右半身比较是气分，左半身比较是血分，而张仲景的这个桂枝汤法，它对于调节气分跟血分还是有帮助的，甚至你可以说气血分裂的那个厥阴病的方剂有一个总纲方，就是桂枝汤加当归。桂枝汤加当归就是完美的厥阴方了，就是厥阴病的总方。因为当归的用处是什么？当归是一个把气分的东西叫回血分的药，但是问题是当归的作用点完全不是营卫，就是营卫之间的调节药是生姜跟红枣。可是当你要治厥阴病的时候，把气分拉进血分，把阳气拉进阴分的时候是用当归。这个也就是当归在太阳病的这个作用没有办法再像生姜红枣一样作用，但是桂枝汤结构加了当归就会有治疗厥阴病的作用。那在一个点上面的话，近代临床的中医生是有发现说，如果这个人他的身体是左右分裂型的，比如说他是左边身体会出汗，右边不会，或者是这边身体发热，这边不会，或者这边身体发冷，那边不会， 这种左右分裂型的往往用对治方可以达到调节，所以不等于那个上下分裂的厥阴病，但是左右分裂的情况桂枝汤可以，而这个就是一个桂枝汤的营卫跟中医人体地图的气血又好像有等于，但是又好像这个对应关系其实是歪掉的一个地方。那张仲景的书里面另外一个用桂枝汤的地方就是怀孕三个月以内的反胃恶心。那为什么要强调三个月以内呢？我觉得这个当然张仲景写这一条的时候啊，又开始骂别家的中医了，又说什么别家中医不会医，然后乱开一些什么药，是不是要堕胎了 这家中医以后不要再去了之类的，就是张仲景又多写了一些骂别家中医的话。但是在妇人篇讲到怀孕的时候，张仲景就认为说人在怀孕的前三个月如果会有害喜的现象，这个时候是用桂枝汤的，而这个前三个月才用桂枝汤是适合的，那后三个月临床上就是用一般止呕的方，比如说什么小半夏汤啊什么，就是一般通用的止呕的方，只有三个月以内是用桂枝汤。那这三个月我觉得用一个好像是一般的那种通俗的灵魂学的方法来看待的话，可能就是怀孕三个月之前以内啊，那个小孩子的灵魂还是处在就是去试衣间试穿看他的状态，就他的那个头胎可能还没有定着，就是当这个小孩的灵魂有的时候到妈妈身体里面这个新的肉体来试穿看看，然后如果他觉得穿的不喜欢那就不要了，然后就流产吧。那就是他在试穿期的时候会有一个灵魂一直进入离开这个妈妈的身体，然后这个进入离开的这个状态造成两个灵魂重叠的时候的那个气场的不调和，那这样子的情况就要用调和营卫的桂枝汤来调和这个小孩的气场跟妈妈的气场之间的关系。但是一旦三个月以后他已经定经复下去了，确定是会来了，那已经是确定重叠了，那一种形态的害喜就没有了，那接下来的害喜就一般正常的呕吐。那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思路勉强来解释为什么桂枝汤只治而且是专治怀孕三个月以内的害喜这样子。那这是桂枝汤它的主要的条文。那另外呢，张仲景的条文里面有几个比较不是那么重要的加减法，但是跟同学就这样顺过一遍，我们也不看条文比较快啊。一个是桂枝汤不加芍药，桂枝汤芍药不要了。那我们说桂枝汤啊，它是一个同学不用翻书了好不好，桂枝去芍药汤不翻书了，这个是尝试范围理解一下就好了。那我们说这个张仲景的故事情节是这样子，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在感冒是桂枝汤症的时候，有的时候又遇到问题的庸医啊，乱用一个什么泻药什么东西，就把他整个这个人的正气跟邪气的作战场域啊扯进来了，所以就是吃了物下之法的药，然后变成这个病气邪正气邪气作战场域被扯进来了，于是这个人就觉得胸口憋闷，也就是桂枝汤症被医坏了，造成胸口憋闷的时候，那这个胸张仲景写胸满了，那个满意的满，我们就在医书上这个医书上是念闷啊，胸口发闷的桂枝汤症，那你就把那个向里面拉约束这个方剂的场域的芍药去掉。那这样子，这个没有芍药在那边掣肘，它的这个桂枝就可以全力的往外开，把那个已经垮掉的那个作战场域再推回去发掉。所以桂枝汤症，那你说我今天没有人感冒会去吃泻药了，所以这条不必学了，对不对？也对。可是呢，有的时候啊，像我们台湾，对不对？就为什么我感冒了，妈妈就说感冒了，你要赶快多补充这个水分跟维他命 C， 来这一公升果汁灌下去，然后就变坏病。这种故事情节还是有的。还有说什么要补充电解质，喝运动饮料。请问一下，电解质是干什么的？ 每一个人都不知道电解质是干什么的，然后叫补充运动饮料，对不对？我是觉得很奇怪，就是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这种完全不知道他干什么，你也敢吃，然后有的人去看中医，说你这开这药是为什么要开，这是干什么的？这药是干什么？我很仔细的敢吃，那有点不公平啊。那然后因为喝那种冰饮料或什么东西，然后就扯进来变坏症了，然后就变成胸口。简单来讲就是，你记得桂枝汤症，如果同时胸口发闷，你就不用加芍药了，把那个闷推开。哎，请说。 如果说有个病人，他是习惯性下痢，有一天就要拉，然后肾里面就会有点疼，然后现在桂枝汤症的话，我是不是就可以使用那桂枝汤去炒？ 没有，要胸口发闷。就是有胸口发闷这个主症点在用，那个习惯性下痢，他自己拉自己的，那病没有变成坏病也有可能。而且一个人如果会伸手跟你拿桂枝汤，怎么可能不伸手跟你拿药把习惯性下痢先吃好了？对不对？这是好像故事情节上有一点疑点啊、哦。那另外一个地方可以用到这个桂枝去芍药汤的。就是有些心脏不好的人哦，在天气变凉的时候，他的胸口就会闷起来。那这样子，天气变冷，胸口就发闷的这样的患者，那你用桂枝去芍药汤保养也是可以的。那这个结构之外呢，其实，桂枝汤里面其实要加附子，除了那个狂汗不止的桂枝加附子汤加附子之外，其实你如果这个人在桂枝汤症啊、哦，本身他会觉得有一点冷冷的，你都可以稍微加一点附子没关系，就是帮他稍微暖一点点。然后还有一个汤叫做桂枝加芍药汤，就是桂枝汤里面的芍药再加倍。那桂枝加芍药汤，把这整个桂枝汤的作战场域全部都缩到这里来。那桂枝加芍药汤是在太阴篇。那太阴篇有两个方，一个叫桂枝加芍药汤，一个叫桂枝加大黄汤，而这两个汤其实都是真的在太阴病的时候不会用到的方。为什么？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会分辨出自己是太阴病的时候，自己都已经在水泄拉稀了。那已经水泄拉稀的时候，你桂枝汤里面加了芍药或者加了大黄，肯定会拉得更厉害。所以张仲景写出这